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听住在八七六，我是孙涛， 我是小群。北京时间的14:05，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温暖的家哈，八七六的这个家。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全包圆的装修，特别省心，对吧？ 这个没有人比我更熟了。 对， 这段时间大家 全都是你录的。 我跟夏明两个人。 那你们两个就作为他们品牌的形象代言，今天出现真的是非常合适。 这我们也没有收代言费啊，但是确实是这一段时间，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讨论装修的问题啊，特别费脑筋。 对， 幸亏有人帮我们包办了。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蔡总好。 大家下午好。 还有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圆圆，圆圆好。 大家下午好。 啊，大家听到那些非常厉害的、有趣的，像看电影一样的广告，就出自圆圆之手，是吧？ 是是。 哎呀，这五一马上就到了。其实蔡总今天中午我们来上直播之前，我们同事还在说呢。哇塞，装修实在是像剥一层皮呀、 啊！确实是， 全楼的人都剥一层皮。我们家楼上那个这两天装修，我就无法在家里干任何事儿。 是，这五一快到了，其实也正好是这个装修的一个高峰期哈。 对， 我们这么多广告哈，没有听到有什么优惠啊？ 那个今天参加住在八七六的直播，其实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 啊， 然后呢，圆圆之前已经把我们这次五月份的一些活动内容都整理出来。所以那个可以先请圆圆我们做一个介绍。 五一大礼包要来了哈。 好嘞，编广告的人来告诉你我们五一到底有什么聚会啊。那今天应该是还有两天放假对吧？ 快了 是吧？那我们全包圆呢其实是放假但是不放假 啊。什么意思？ 怎么理解呢？全包圆一直都在放假，这个假是价格的假 啊。 但是我们不放假，这个假是假期的假，也就是说我们五一你放三天也好，你放十天也好，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展厅随时恭候您过来 啊。也就是说反正我们放假了，我们就可以有时间去找你们来干活。 对，是是没错。然后呢，我们五一还给大家对准备了超级丰富的一些优惠活动，咱不能辜负了这个劳动节嘛。所以呢，我们就给这个五一的劳动节的这个活动呢起了一个名字，叫抄底捞。 抄底捞， 对，捞什么呢？就是捞实惠，来全包圆捞实惠。这实惠我们可有九大项呢。 哇塞，九大项，我一直以为999一平米已经是够实惠的了。 对，要硬核这个999嘛，所以九大项。 九大项， 嗯， 咱来听听。 好嘞，那第一捞呢，就是我们全场的样板间都是999元每平米，这其中包含全屋实木家具。这个实木家具的价值，我想大家应该，如果不管您有没有过装修的经验吧，大家都应该在心里有一杆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我们是以999每平米的价格把全屋的实木家具都让您捞起来了，而且还管灯具和窗帘。 灯具我买过，是挺贵的。 我觉得最贵的是就是家具。 家具 其实现在那个， 你真的没有买过灯吗？ 我买过， 我去了灯具城就觉得自己真的好穷。 但是跟实木家具比起来，那还是便宜多了。包括家电跟家具比起来，都真的是没有什么价格上的感觉。你觉得买了好多就买完了，然后你买一个立柜，感觉前头那什么冰箱、彩电 都不算什么了，是吧？那真的是很实惠。这因为孙涛前一段时间是刚刚装修过的，前两年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就是家具超贵， 他装早了，你发现吗？ 对， 要赶上全包圆，你就省了很多钱了。 我最喜欢这样的了，真的。我其实我自己装修的时候，虽然不是用的全包圆，但是那个理念我觉得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是我什么都不管， 就得省心，而且省钱才可以哈。这才说了一项，咱还有八项呢。 对啊，那继续啊，咱们第二捞呢，就是我们会有特别资深的设计师给您家量身定制专属于您的空间设计方案。那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您了解过，它应该是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设计费。那在这期间，五一期间您来全包园，这个也是免费的，一分钱不要。 那跟我家面积有关系吗？ 没关系， 多大，200平你也是 免 费设计， 不要钱。 哦，我要是别墅呢？ 不要钱，但是只限五一三天，所以您要是觉得很划算，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跟我们的设计师定一下，400-606-8866。 对，这电话我就念了好多遍了。 就是在五一期间，只要定了就可以， 不要钱， 不要钱，就是得在五一假期的这三天是吧？ 要不怎么能说五一捞呢？五一抄底捞呢？ 哦， 那大家还是赶紧排队吧。 对，这个也挺贵的， 要不然我怕排不着呢。 尤其是家里面积大的，或者是那种就你不太规律的那种房。就设计师其实非常重要，他能帮你利用好多空间。 对，是 啊，这是第二捞，捞一个免费的设计啊。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捞，就是我们的电器礼包，油烟机、燃气灶、洗衣机和电冰箱这四大件家电是在这期间，如果您来订是免费的，是送的 啊， 也是不要钱， 不要钱的。 我好想问到第几捞要钱。 现在捞了三捞了哈，都是不要钱的。 对， 咱们一分钱还没花呢，就等于是先设计好了之后把里边东西全填满了，已经家具、灯具、窗帘都有了，哎，电器也有了。 就这个电器礼包是包含什么呢？您能告诉我？ 油烟机、燃气灶、厨房这两件，还有洗衣 机 和电冰箱。 电冰箱、 就 差一电视机。 电视， 电视机你知道为什么不送吗？ 空调。 因为电视机送了之后怕你不满意，然后你自己得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电视机的差别因为在家电里是比较大的哈，其他洗衣机冰箱其实大差不差都那样。 对对，就这个比较实用， 比较实用。 对对对， 三捞了。 那第四捞呢，就是我们还会也是限这三天，我们还会送您床垫。 送床垫？ 对，一个双人床垫。 双人床垫 就是您装完了那不叫家，你得进来家具才有个家样，你进完了家具你得能住吧，所以连床垫的事儿也给您解决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送多大的呀？ 就是双人床的。 双人床的 就是2米乘1米5， 或者是2米乘1米8。 啊， 对， 这到时候再选是吧？ 是。 好，床垫也有了。 床垫也有了。那第五捞呢，是您客厅的电视背景墙。 电视背景墙，我现在装修都好高级，还有电视背景墙。我能说一下我们家那个墙什么都没有？ 我所有的背景墙都是白色的。 我们家也是都是白色，就是等于给你设计一个电视背景墙。 壁纸， 壁纸， 对对， 哦， 您可以自己挑。 好吧，哎呀， 这也是送的啊，也是不要钱， 不要钱， 到现在还没花过钱了，除 了 999之外， 已经捞了五捞了哈。哎，第六捞能捞。 第六就是在您完工了，全都完工了，然后入住之前呢，我们会送您一个全套的非常专业的一个全面的室内空气治理的服务。 哦，这个很重要。 对， 这个确实是因为现在 去甲醛什么的， 对 对对对， 就现在装修，实际上很多人家，比如说我当时装修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其实我首先考虑的是环保。是空气是否达标，其他的好不好看，然后多少钱，其实都要往后放的哈。 对， 这就相当于 是第一位。 对，装完之后你们直接来给把那个有害的气体都给它解决了。 对，是，但是我们送这个并不是说全包园用的东西都比较次，都不是环保的材料，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但是你无论是用什么装修材料，它甲醛的这些释放量其实或多或少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有害气体的释放量尽量降到最低，能让您踏实入住。 就是做完这个就可以住了。 基本上 、 对， 当然你还是要稍微的放一放。 对，因为我好像有点甲醛过敏。 啊，是吗？那你们家当时装完之后， 装完以后我放了一年。 你放了一年，你还掏了一年房租，然后又租了一年房子，是吗？ 对，就我放了整整，就是家具家电全部进去。因为其实装修吧，我现在觉得味儿有时候不是特别大，有的时候是家具会有一点。 难道你不知道有一些有害气体是闻不出味儿来的吗？ 我能闻出来啊，我进去待10分钟，嗓子肿了，就说明还有味儿。 这个是挺 他们都请我免费去测，哎，那个他们这一捞完了以后，为了检测他们到底有没有效果，大家可以花重金请我去你们家待10分钟。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就说明达标了， 还要花钱请他。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为什么要送出一个空气治理呢？因为刚才圆圆也介绍了，全包园是含家具的整装。那么其实呢，在装修过程中，因为建材都是新的，然后呢，家具也是刚从工厂出来的，但是前提呢。 呢，这些产品都是环保的，但是在家里面叠加使用的话，它有一个那个累加效应。 嗯， 累加效应之后呢，那个家里就有这种超标的风险啊。咱们都知道，老人和小孩身体抵抗力是偏弱的，那么如果说这些有害物质不能第一时间释放或者分解的话，后期居住进来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损害。那为了更负责任的给我们的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个环保交付的工程，所以呢，我们在这段时间这个活动期间，我们把空气治理送给我们的客户。因为这个空气治理大家要出去选的话，其实价格挺贵的，它是按平米收费，差不多一平米要四五十块钱，也就是说八九十平米的差不多得四五千块钱的。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全包员你们老不放假了，因为你们把这钱都这也不要了那也不要，你们这员工得背得背你们。 因为他是对，因为它是这样，就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们拿个喷罐一喷就完了，那个是空气清新剂，啊，我们所做的是空气治理，有本质区别。它要先用这个高温熏蒸啊，把那个家具的表面还有装修的一些板材的表面做一个喷涂，喷涂完了以后呢，在上面喷涂一个那个光触媒的分解剂。那么这个光触媒的分解剂，只要有光线的地方，它可以分解甲醛，分解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我们做过试验，就是在一个甲醛超标的一个空间内，我们使用这种治理方式以后，再去测。它就会变成一个完全合格的一个空间，而且它的指标不会是说很高在临界值上，因为临界值之内就算合格嘛，它会远低于那个标准，所以它确实是有效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客户啊，实际上很多都是我们讲叫刚需，就是他家里没有太多的房，说我装修的时候我可以随便，我家好几套房， 不像孙涛啊 轮流住 放一年那你要付房租好不好？是不是还要还钱？ 还是命重要呀，这是。 所以我们的客户呢，其实因为去年二月份全包园开业嘛，然后我们也积累了很多客户数据，就我们发现全包园的客户实际上都希望装修完以后第一时间入住新家，我们也理解客户这种迫切的心情啊。那为了让客户尽早入住环保的新家，放心的住进去，那么我们要把这一项服务送给我们的客户，也算是全包园在五月份刚一开始给客户的一个大礼包。 哎，涛涛，我特别欣赏你刚才说的那句，就是其实在钱的面前还是命重要。所以蔡总，虽然这个是五一送的一项哈，但其实是不是也应该建议大家以后不管您在哪个公司装，不管他送不送，其实都应该做，是吧？ 最好是做，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就是这个是我们做过试验的，确实是能够起到空气净化、分解甲醛、那个净化室内空气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 蔡总，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老跟我说说那个甲醛，它会持续释放好久。 甲醛确实是， 是吧？不是， 它不是说我们开窗通风， 对对对， 一周半个月就能够释放完。可能通风完了以后觉得味儿会小一点啊，可能我们敏感的人觉得那个刚一进去会流眼泪， 对对对， 然后嗓子疼，然后通风一段时间以后进去似乎没有感觉了。但这只是身体的表面感觉，但实际上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它有可能会几年。十几年它都会是一个缓慢释放的。 哎呀，涛涛，你才放了一年好像有点不太够。 所以 要不然你 也 做一 个吧。所以咱们做完这个以后就能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基本能解决它这个释放的问题？ 是肯定能够解决的。 就是不会再存在比如说我这会儿做了，然后两个月之内我住进去没问题，过了这两个月做那效果没了又开始释放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对。 那涛涛，要不然你也赶着五一有大礼包的时候。 我都放了一年了，因为我们家基本当时就是像他们那第一项送，基本我就用的全是实木的，而且我就怕他们跟我，因为我也不懂，他们就跟我说，其实木头好多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有胶就有味儿，所以我买的全部都是那种，要么是榫卯结构的，要么就是那种一个钻枪，然后哒哒哒几个螺丝钉，反正就都是整板没有粘的那种地儿。 对， 涛涛，这得对。 我非常吸引 你对样子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我样子也特别美。 咱们刚才这是捞到第几捞了？ 捞到第六了吧？ 第六捞了、是这个空气治理是免费的，是吧？ 免费的，对， 完全不 收费。活动期间是免费的。 这三天，五月一号、二号、三号还是三十号？一号 就是五一这几天假期， 假期这三天哈 啊，甭管是哪三天了，反正放假这三天。那下面第七捞能捞到什么呢？ 第七捞呢，空气给您解决了，所以还得再进一步的把咱家水给您解决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原本它的价值，我当时拿到这个实物上网搜了一下，它价值是将近4000块钱，但是现在在五一这三天是到店，哪怕您说我到熊猫园我先看看，到店就可以领走一台净水机 啊。那我也要 随便就看一下，就真 的。我们家最近正在考虑买净水器，到店就可以领吗？ 对，您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6-8866，赶快先订一下。我不确保五一三天肯定能有这么充足的库存 哦，就是说反正是先到先得，送完了没有？ 对 啊。 就也不用在你们家装， 对，比如我们家房子不已经装完了，我没有装修的需求了， 对，就是纯 去拿净水机的，我就来看看也可以吗？ 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啊， 真的呀， 没问题。 你们还要不要继续做？ 没问题， 真的， 嗯 啊，那个好吧，咱们俩要不然一个去， 我就别了， 啊，我也有，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嗯， 就是送的是净水机， 对，净水机， 其实要那个装在家里接上下水的那个吧。接 就是它，反正它是有5层滤芯儿，然后是什么微米、纳米的那种，反正就是，反正很环保。 就是装修的时候要装在里边的，对， 五级过滤的。然后呢，您家如果装修完了，其实装这净水机也可以，那个它有专业人员上门安装， 嗯， 然后呢，装完以后它是可以打开直接饮用的。 对，就这个大家一定要在装修前买，就 为什么呀？ 因为你那个灶台啊什么的，那个空间其实是。你要设计的， 对， 哦， 因为它那个挺大的，包括里头你还得留电源的插口， 嗯， 如果你不是在装修前设计好，我这儿要买这个东西， 有可能到时候装不上了， 你装不上， 哦， 而且那个电你要弄一特远的接线板也不好看， 装修过的人果然跟没装修过的人，想法是不一样， 预留管线， 啊， 然后考虑它这个设备的安装位，其实要做提前的这种规划， 所以这是圆圆说的，就算你现在没有装修的打算，你去看看领一台先琢磨琢磨怎么装也是可以的， 对，也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建议去的时候把他们所有的那些赠品都看一下是为什么看一下，就是你看完以后你会大概对你家是个什么样你有一个规划，你好跟那个设计师沟通， 嗯， 就我这个地儿要放洗衣机，那个地儿要放冰箱， 嗯， 然后他在帮你装的时候就能帮你预留好最近的地方，留那些电呀什么的那些， 嗯， 其实家里如果乱的话就乱在那些地方。 哎，其实这样我觉得送有一个好处，就是其实你们的设计师对于送的这些东西心里已经大概有一些数了， 就他尺寸 是 知道的， 对，哦，对， 这不错，这第七捞了，这是 对，然后第八， 还有两个， 对，第八、第九，这两个就是纯属的额外惊喜了。帮大家找童年，其中第一个呢，嗯，就是有一个幸运大转盘， 幸运大转盘， 这个大转盘里面就是基本上您是可以100%中奖的，只要您参与，然后可以给您剧透一下我们的奖品的单值， 嗯， 都是3位数以上，两位数的我们都不好意思 摆，都是 百 以上， 对， 是吗？因为我每次在商场，我每次在商场转大转盘，基本上都会转到一包纸巾， 不会不会不会，纸巾太拿不出手， 三位数以上， 三位数以上， 至少是100元以上的一个礼品哈， 3-4位数，嗯， 这也是只要去了就能转，还是需要签订单或者有意向才可以？ 这个是有意向才可以，对 啊。 第九捞呢，就是套圈，就我们管它叫幸运圈， 哦，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家的一些洗漱用具啊， 嗯， 或者是一些瓷器的摆件儿， 嗯， 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那个厨房里面的一些摆件儿，我们会放在一个区域，大家你套着几个拿走几个，套着哪个拿走哪个。 哎呀，我觉得五一你们那儿会变成游乐场的，我有很多人就去试试手气，然后开心一下哈。 对，所以大家可以现在赶紧定一下400-606-8866。 建议大家最好打个电话先去预约一下， 对，预约一下， 嗯， 这个约是等于排个号吗？还是 基本上因为我第一我不保证那个净水机肯定还有库存，第二如果您就是直接去了，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设计师和客服人员会对您一对一进行讲解， 嗯， 所以对您也是一个时间的损失， 哦，对，您那儿大概就是我们预约去会有多少个设计师现场在啊？ 我们是这样，就是因为装修啊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程， 哦， 嗯， 然后呢全包园我们有10套样板间，另外呢我们还有1000多平米的主材的一个展示区， 嗯， 然后呢您要是没有打电话直接来的话，有可能我们的销售人员或者设计师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 哦， 不能和您做一个一对一的讲解，那您去看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些空间的规划呀，家具的摆位啊，动线的安排呀，家里的一个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看林里唱惊喜，纵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在八七六，我是孙涛， 我是小群。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好。 蔡总， 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圆圆，圆圆好。 大家下午好。 嗯，刚刚圆圆给咱们介绍了一下五一全包园要送的九个大捞，是吧？ 对，各种实惠， 各种捞啊， 抽底捞。 哎呀，钱， 我的小群都激动了。 对啊， 好想把家里都拆了再重新装一遍。 不要！我当时装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种形式哈。虽然我当时装的规模很小，但是我现在仍然记得我跑到建材城去看的时候，也有一种感觉。就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心里特别想要的瓷砖的样子什么样，看到后来的时候，你就只想买了赶紧走，买了赶紧走。 嗯。对，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情况啊，是我们以前做全包园这个品牌之前遇到的，很多客户在装修过程中呢，都会面临的一大痛点。 嗯， 就是说，装修是一个非常琐碎而且非常劳心的这么一个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一个啊，就是装修的时候您要跑建材城，逛家具城，看各种各样的产品，然后和设计师要去沟通方案，然后开工之后要一趟一趟的跑工地。 嗯， 为了整个装修完成的话，您可能要跑出1500多公里了 啊， 相当于 1500多公里， 对，相当于去趟上海。 对啊， 啊，这个其实我们有过这方面的那个大数据分析，就是看各种产品，然后一般按建材城的规模，还有按北京咱们平均的这个出行距离做过分析，1500多公里啊，您算一算，可能在这个过程您频繁砍价会省一些钱，但是如果算上您的时间消耗的时间，还有您跑这1500多公里的 油 钱，对，还有您去开车的这个啊劳务折旧，这些车辆的折旧都算上，这个费用也不少的。所以呢，那个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就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啊，希望就是找一家公司给他把所有的装修，包括家具，包括后期的灯啊、配饰啊，甚至连电器都得管了，所以这种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强烈。那为了迎合大家的这种消费需求，全包园在2017年，就是去年的2月份啊，我们那个盛装启幕，然后相当于到今年一年多的时间，收效显著，确实得到了咱们北京很多客户朋友们的一个青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刚才圆圆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价格做到每平米999元，然后还能含上甚至实木家具，我们也能包含在这个价格内提供给客户。那很多人会问， 第一个，你这个价格是不是真实的？ 嗯， 八十平米80000块钱，会不会有问题？这个价格确实是真实的。那么那个刚才包含的内容，圆圆也都介绍了，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在这个价格内就全部都有体现了。 嗯， 那么呢，第二个问题大家会随之而来，就是那你这么便宜，你用的东西是不是会有问题？ 对 啊，实际上全包圆所合作的这些，咱们先说那个建材吧，比如我们合作的瓷砖是咱们家里面应用的一大项产品。瓷砖我们有马可波罗，我们有东鹏，我们有这个冠珠、金艺陶啊，然后还有这个伊诺，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品牌。 大家买基本也就买这些， 也就是这些品牌。然后呢，洁具我们合作有凡莎、惠达、航标啊，都是市场一线。 哦、 然后地板我们合作的有那个瑞士进口的卢森地板。也有标配进到我们的这个999的这个产品线内、 嗯、 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九盛啊、东阳，然后像盛象这些地板都是全包圆的这个合作品牌， 确实是广告里经常听到的一些， 对对，都是一线品牌。所以呢，刚才我上半节也介绍了，全包圆在北京有一个10000平米的展厅，然后里面呢有10套样板间，其实主要对我们的这些家具产品做了一个展示。比如说您觉得全包圆这实木家具999含的实木家具您觉得不靠谱，您可以来我们展厅看看实物啊，摆在展厅里是什么样的，未来送到您家的家具也是这样的， 都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哦、对， 包括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到那儿看到一部分建材的样子、 那个、建材的样子全部都有展示、 哦、 额外我们有1000多平米的建材展厅，所以您都能看到，就是这个建材比如什么品牌啊，里面哪些花色啊，您都可以选，而不是说我都搭配好了、 嗯、 您只能选这几个，不是， 不是套餐那样的哈， 对，选择面还是很广的、 嗯、 就是在999的范围内您都会有一些充分的个性化的一个选择面，所以这个基本上打消了咱们客户的这个顾虑啊。那大家觉得哎，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个问题又来了，你为什么能做这么便宜呢？又是实木家具，又是一线建材，为什么会做这么便宜？ 您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去反问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服务客户就一点，我们经常就是用这个口号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作战能力，那叫什么呢？就是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啊。其实去年的一年我们都在修炼，那修炼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集团采购的采购议价能力啊，就是我们和工厂直接合作，比如瓷砖我们直接和厂家合作、 嗯、 家具我们直接和工厂合作。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在外面去买这些产品，它从工厂出厂之后，它要经过区域代理、哦、然后那个分销商到城市有经销商，然后经销商要租店面，要雇人、 嗯、 要上样，要形成库存，这些都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对吧？那这些费用其实我们经常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消费者去买单、 嗯、 那么我们全包圆实际上把这中间环节就取消了，没有了，我直接对工厂拿回来，对客户没有中间环节，那我可以把我中间这部分的这个是节省下来的费用让渡给我们的客户，所以大家会觉得哟，价格一下这么便宜了。嗯，其实就是这样，少花钱多办事儿，同时呢那个真正让客户省时省力省心省钱，在全包圆一站就把这些产品全部都购齐、嗯、 明白了，就等于是他们替咱们把价儿给讲了。 对，我觉得这个得是公司有一定实力才能做到，这个 规模得特别大才可以， 对， 量小了厂家根本不跟你玩。 对，为什么全包圆有实力做到呢？因为全包圆既是新公司也是老公司。为什么这么讲？新公司的话它确实是在去年2月份开业的一家新公司、 嗯、 但为什么是老公司呢？因为全包圆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品牌，它是有着21年装修历史的叶之峰集团旗下的一个专做整装的子品牌，所以呢那个叶之峰在装修行业有着21年的这样的一个、 嗯、 服务经验，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集团背景之下成立全包圆品牌之后，那我凭借叶之峰的很多在建材圈里的采购能力、议价能力，其实我们就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包圆的供应链做到有十足的这种竞争力。那调整完以后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999一平米的价格能包含这么多东西、 嗯、 啊，所以刚才也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如果我们以前 就是在整装模式诞生之前我们自己去装修呢，其实我们也给我们的客户算过一笔账。比如说我们分成几个区域来算一算，比如说客厅我们要购置家具，要铺地板，墙面要刷涂料，然后包括咱都不说吊顶，就顶面走一走石膏线，那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要花到3到5万块钱。另外呢就是餐厅的花费，餐厅其实相对少一点，因为主要就是餐桌餐椅了，然后加上一些这个地板墙面的一个处理，基本上是1万块钱到3万块钱左右。然后呢厨房的花费是比较高的，因为厨房基本上得在2万块钱到4万块钱左右。它为什么弹性空间这么大呢？因为一个基础施工的时候就会非常费时费工啊，包括要走线走水管，墙面处理要贴砖，贴完砖以后包括主材我们涉及到橱柜，对吧，然后水盆龙头燃气灶油烟机，这些产品叠加下来的话费用是非常高的。 这是最花，基本上最花钱 的地方，基本上 两天最多， 对，基本上2万块钱到4万块钱还是保守估计，前提是您别用什么实木橱柜啊，别用什么太高级的电器，因为有可能您要上个烤箱几万块钱就出去了，这是不含在这个范围内的。然后另外一个花钱最多的地方呢是卫生间，因为卫生间涉及到的它也要去做防水，也要去走管线，也要去贴砖，也要去购置洁具，那满足基本需求的一个卫生间呢，大概也是2万块钱到4万块钱之间，那个取决于您用什么品牌的产品。我说的也是最基础的一个配置。 这还是家里一个卫生间的。 一个卫生间，对。再一个呢，您还别买太好的洁具。您说我要买一个啊，进口某某品牌的那个马桶，可能就得2万块钱啊，还是某宝价啊。您要是去门店的话，可能会更贵。 而且贴瓷砖都不一样。我当时那个装卫生间的时候，我想贴马赛克的那个，然后那个工长跟我说，贴马赛克的这个砖和贴大块的砖工钱可是不一样的。 对，马赛克工钱更贵一些。 对，没错。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卧室的花费。卧室的花费，咱们就说两居室吧，两个卧室，主卧室、次卧室，您墙面、地面包括家具这两个卧室都配齐的话，基本上也得2万块钱到4万块钱左右。 柜子和床还有床垫都挺贵的。 对，这些都配上，基本上也是要在这个范围内。另外一个呢，就是老房涉及到的全房，您要做水电的话，基本上咱保守估计啊，1万块钱到2、3万块钱都有可能，这取决于您对未来水电这个点位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这些综合算下来的话，大概我们的总费用会在差不多14、15万到20多万。 哎，您是按多少平米的房子算的呀？ 我基本上是按照80平米左右。 就是您说80平米8万块能装下来的那个。 对，那在全包园实际上就非常明显了，80平米8万块钱，我们可以含很多东西。那么新房是这个价格，老房的话我们的报价也非常透明，就是增加了一个拆除修复包和水电包，因为老房原来的墙皮要铲除，然后以原来的这个水电要重新走，所以呢它这两块涉及到额外的费用。当然我们也用这种拆除修复包和水电包的形式来做打包，然后1平米增加200多块钱，这两项增加200多块钱， 那就是说999加上200多，也就是1200左右。 1200左右老房就能完成恢复到毛坯，然后再精装到拎包入住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内容还是非常超值的。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对全包园的这种服务模式有任何疑问和需求的话，也可以打400-606-8866来咨询我们的销售人员，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展开去讲了。 我觉得那个蔡总刚才这么一算吧，反正我装过还是几年前的价格，我自己装下来，我觉得蔡总说的都是保守的，我自己装好像都没有花这么少的钱。 因为一个人和这个可能你们算习惯了，你们那个能找到更便宜的，我们得去建材城买。 每个找我都在每个说我就在对我那个客厅多少钱，然后我那个卧室多少钱 装修你的房子， 我不知道。